曲这是来自1989年陈慧娴所演唱的一首老歌，叫做《千千阙歌》。这首歌的旋律其实是来自于近藤真彦的一首老歌，叫做《夕阳之歌》，在当年林振强帮他重新填词。说实话，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但是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在这种平淡的旋律当中都能够听出那种淡淡的忧伤。而这个旋律和林振强后期填的这个离别主题的歌词是相当的吻合，就连原唱近藤真彦都承认，香港版本的这支歌曲要比他原唱原曲来得更为精彩，更为经典。你在这首歌里面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也许不可使我更欣赏。广东话读起来可能比较拗口，我们翻译过来说一下，在以后的日子纵然会再听到许多像今天这样的歌，纵然以后所有的晚星都亮过今晚的月亮，我也忘不了今晚的美丽，因为离别之后就没有其他事物能使我更加欣赏的了。想在这时间对今年即将毕业的同学说，好好珍惜这段时光。我觉得你未来可能还读研究生，还在读书，你还可以继续享受这种单纯的美好。如果你走向社会，你会跟我一样无限怀念自己的校园时光。好，延续今天的这种毕业季的离别主题，我们再来听林志炫的离人。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散散惹惆怅。

旅途辛酸，他朝中相隔万里远，每晚梦里相见互送暖，人是沧桑也许乱，但信相见便有缘，眼底烟波却缭乱了方寸，他朝中相隔万里远，每晚梦里相见互送暖，人是沧桑也许乱，但信相见便有缘，眼底烟波却缭乱了方寸，人是沧桑也许乱，但信相见便有缘，眼底烟波却缭乱了方寸。 罗恩在自己的一次演唱会现场介绍这首歌的时候说，这首歌是他的沧海遗珠，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支音乐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离歌》，旋律极其舒缓，再加上罗文行云流水般的演绎，真的是一首你在每一次压抑的时候来听它，心情就很快会被治愈的一支音乐作品。当你能够安静而又专心的倾听时，闭上眼睛，你想象自己就躺在平静的江面上，心情是不是一下子就会平和许多？这首歌开场有这样的歌词：凝望江水转不断，万里烟雨半客船，到底江水那是倦，停顿片刻莫飘远，愁向纷飞雨丝乱，目送飞鸟别故园。每每听到这样的歌词，总是会想起李白关于送别的诗句：正当今夕断肠处，离歌愁绝不忍听。在忆诗里有离居偏云，离居在门仆夫俱存，离居在路仆夫整家，客人临去的歌被称之为离居，后人因而将所有告别之歌统称为离歌。而今天我们在提到离歌，可能会有很多人认为指的就是上个世纪20年代流行开来的一首学堂乐歌，又名送别。对，各位第一反应没错，就是大师李叔同作词，美国人奥德维作曲的那首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想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唱这首歌了吧。而这首歌真正流传开来，应该是1982年的一部老电影《城南旧事》的功劳。在那个故事里，他是作家林海音在北京读书的那所小学毕业典礼上唱的比较有仪式感的一支音乐作品。而林海音在《城南旧事》这本书里把这首歌称之为欢送毕业同学的离别歌。而这个时间我就想用这首歌欢送今年毕业的孩子，来听朴树所演唱的这首《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清浅绿酒一杯，声声一滴催，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酒尽余欢，今宵别。 知交，知交半零落。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 第一次听到朴树唱这首《送别》是因为一部电影《厨子痞子戏子》。不过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毕业季，聊到的话题是分别，所以关于这部电影不聊太多，不赘述，只告诉你很精彩，很好看，如果你还没有看可以找来看一看。再后来朴树再唱这首歌那就是新闻了，因为他在一个综艺节目现场，那个节目大概叫做《大事发生》，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唱到一半泣不成声。当时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唯有经历过人生的悲欢离别才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能哭成那个样子吧。其实关于离别，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可能每天都会有发生，夏天格外多，就因为毕业季在夏天。时间飞快，又到毕业季了。手机前的你是已经毕业很多年的人，还是今年刚刚毕业，亦或是还没有毕业呢？关于毕业的往事，或者是毕业之后的前景，你有想过多少？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仔细想我们那年毕业时候的场景，好像人手都有一个买得很精美的那个留言册，挨个留言，挨个贴照片，如今翻阅起来真的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你手上还有这些图文资料吗？保存的怎么样？泛黄了吗？有空心情好的时候找出来看一看吧。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当年我们在毕业时唱的歌，小虎队《离歌》。 绽放自旋

往心里收，就算未曾留太多传说，背影也要够洒脱。敢问朋友，有些有泪的人有几个？如果不是有你的了解，人生一定很寂寞。来吧，我们来干一杯离别酒，遥望远方万里晴空。啊，聚散总是匆匆，眼前的人最要珍重。 专辑《恋人》当中的主打歌曲，各位刚刚在听的时候，是不是听到了一点点侠骨柔情的味道？那就对了，它是当年热播的电视剧《小鱼儿和花无缺》的主题曲，对，就是古龙小说《绝代双骄》改编的，由张卫健、谢霆锋、范冰冰还有袁泉共同主演的一部电视剧。不过说实话，我每次听到这首《离别酒》的时候，想到的不是这部剧，反而是古龙的另外一本小说《离别沟》里面的一段对话，说如果他勾住了我的咽喉，我就和这个世界离别了。是的，你为什么要用如此残酷的武器？因为我不愿被人强迫与我所爱的人离别。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真的明白？你用离别钩，只不过为了要相聚。是的，残酷是形容这个兵器的，实际上离别也是如此残酷的。使用如此残酷的兵器，为的就是不想面对残酷的离别。时间飞快，转眼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又迎来了夏天。虽然很多人喜欢夏天，但是难免要面对毕业季这有一些伤感的一个话题。但是作为一个毕业将近20年的老毕业生，回头去说毕业季，我就觉得无限美好。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在毕业的时候，你面对的是各奔前程的美好，在时隔10年20年再次聚会的时候，你会比毕业时、分别时成熟，比那个时候更自信更好。所以我觉得在毕业季虽然有些伤感，但不能悲伤，留下彼此的联系方式，校园的那些友情是最美好的。记得和同学一定要常来常往。想在这时间送上当年我们毕业的时候一定要听的歌曲，罗大佑所演唱的《告别的年代》。 谁又在午夜的远处里想念着你？远处里午夜的梦里相偎依，仰望着蓝色的天边的回忆，好像你无声的临别的迟疑。 手牵着手相待守护着你，守护着今生的潇洒和忧郁。每一次迷失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当一生别离忍不住想要轻轻地抱一抱你，从今后不量我将在梦里早晚也想一想你。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总不许诉说出口，亲爱的让我快见你一面，请你要点一点头。闪耀的色彩真美丽，有声的无声的脸红的转移，有朝将反射出重逢的奇迹。想在梦里早晚也想一想你，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总不许诉说出口，亲爱的让我快见你一面，请你要点一点头。黄色的蓝色白色的无色的你，阳光里闪耀的色彩真美丽，有声的无声的脸孔的转移，有朝将反射出重逢的奇迹。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毕业季，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离别。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苏云《梁祝·化蝶》。 键词是毕业季，聊到的话题是分别。可是为什么会听苏云的这一首《梁祝化蝶》？原因是祝英台在其中要离开红罗书院，梁山伯去送她。我觉得就算是祝英台毕业的典礼，而且这十八里相送，每一段唱词都非常的经典，让人觉得无限美好，特别浪漫。据说从红罗山书院到祝英台家正好是十八里路，而到梁山伯家也大概是十八里，因此才有了十八相送的情节。这十八里路上满是浪漫和美好，对于梁祝二人来说，这十八里路显得是实在太短太短。我最喜欢的一段唱词是迎新唱，前面到了一条河，四九跟着唱，飘来一对大白鹅，祝英台就说，雄的就在前面走，雌的后面叫哥哥。梁山伯说，不见二鹅来开口，哪有雌鹅叫雄鹅。祝英台唱，你不见雌鹅，他对你微微笑，他笑你梁兄真像呆头鹅。梁山伯说，既然我是呆头鹅，从今你莫叫我梁哥哥。唉，梁山伯真的不懂风情。对照以往经典的这种古典小说里面比较含蓄的一种表达或描写，其实这一段十八里相送多少已经说明了最后他们不能在一起的悲剧结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对照这样的唱词，再想想《红楼梦》当中那么含蓄的描写，每一段其实都有它的目的和影射最后的每一个人的遭遇。当然也可能是我自己想多了。 OK， 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吧。刘若英，蝴蝶。 人为什么凭感动生死相许，拥抱前离别后，是否魂梦就此相惜。人为什么又勇气一见钟情，人海里这一步走向另一段长旅。如果生命在这描画 随刘若英所演唱的《蝴蝶》。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又到了毕业季。每年的夏天，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跟我的感受一样，你只要到外面吃饭，或多或少你都会碰到一两桌正在聚餐的大学生，他们面对的是毕业季，喝多了就会抱在一起痛哭。有时候在深夜，你如果出差的话，在一些城市你也会遇到在马路边上喝醉了抱头痛哭的学生。其实看到那些正在经历毕业季的同学，他们说的那些酒后的肝胆相照的话的时候，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心里也不是滋味。一是心疼这些孩子如此年轻喝那么多酒不合适，二是感怀自己当年也是这样，可是那样美好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今天我在做这档节目的时候就在想，收机前的你是什么样的，毕业多少年了，或者刚刚毕业现在正在经历着每天各种各样的毕业聚会散伙饭。我想在今天节目结尾的时候提醒各位，其实不管你是今年什么样的学校毕业，高中毕业、中学毕业或者大学毕业，其实都不是可以完全称得上是伤感的这种分离。对于你们年轻的生命而言，这只是一个开始，所以我觉得正在经历的时候，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因为这次小小的离别，抱头痛哭一下，发泄一下这种情绪。但是等到真正面对自己的工作或者新的学业的时候，请振作好精神，好好学，好好干。因为现在整个地球就只是个地球村了，分别不代表着永远不会相见，想要见分分钟的事情。所以等到下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有说有笑的。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这是当年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必唱的歌，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期待着下一次和你再次相聚有说有笑的场景。祝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当午夜的钟声敲痛离别的心门，却打不开你深深的沉默。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当拥挤的月台挤透送别的人们，却挤不掉我深深的离愁。我知道你有钱，说出口，你知道我好担心，我好难过，却不敢说出口。当你闭上心眼，卸下那份荣耀，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掩埋着微微笑，用力的挥挥手。当你闭上心囊，卸下那份荣耀。